出可能有点难，你开始小心翼翼的喜欢，不愿再起波澜，哪怕烟花绚烂几秒之欢，不堪的遗憾让你彻夜难眠，你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却醒悟得太晚，决定为一个人奋不顾身，无条件付出可能有点难，你想住一回充斥着夜晚，不愿再起波澜，想要为一个人奋不顾身，无条件付出可能有点难，你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相信悟却太难，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难免心生眷恋，害怕自己太快的改变却醒悟的太晚， 觉得自己不配。

全

们坐在甲板上唱歌，背靠着背看着日落。

天亮，我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看着你梳妆，这夜的风儿吹，吹得心痒痒，我的姑娘，我在他乡。 酒中城关，我坐下马正酣，看那轻飘飘的衣摆，趁擦肩把裙掀。 踏遍三江六岸，借刀光做船帆，而流水尽头两端山，大刀劈你四眼。 尘封素雪多年，我与虎谋两千， 蜀中大雨连绵，关外横尸遍野，你的笑像一条恶犬，装满了我心弦。 昙花映月浮现，是春宵艳阳天，待到梦醒时分睁眼，铁甲寒意凛冽，夙愿只隔一间，故乡近似天边，不知何人浅唱弄弦，我彷徨不可前。心头。

不知不觉已经到 天里最后一片树叶，安静地等待着春天。抬起头，我看着他，眼睛里充满了幸福的泪水。当树叶

出一步就诚实。在九月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，雪山在边上，你靠着车窗，我心去哪儿、你看那9点钟方向，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？世界上7000个地方，我们定居了，告诉我答案是什么？你喜欢去哪？青海或三亚， 常相守，韶华间浓情秀，鸳鸯和弦都没有，想念又不懂愁，恐怕要五六白头，岁月里万物求，唯有不断十八宿，我们歌

第十一。 还有我，都不

岁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

堆积，数不出清晨守密，云海苍茫万里，燃一缕苍苔升起，松香就散不去，心思如雨尽收集，淹没得如此细密。